首先呢，关注第一条青年资讯，来自于河南的事儿啊。河南新郑的宋代古塔修缮完工了，再现千年的盛景。那现在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城南啊，凤凰台上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台寺塔，经过了数月的修缮，再现了千年的盛景。这个地处啊正寒古城内，北临双白河，远眺碧波荡漾，近闻塔铃阵阵。该塔约建于北宋的中叶，是一座有六角九层叠色密毡式的砖塔，通高达到了 19.1 米，塔寺晚钟是新郑古代八景之一。以后咱们再去河南玩的时候，可以看看这个千年盛景的塔凤台寺塔到底是如何神秘和漂亮。有句话做不到长城非好汉。第二道信息来自于长城的信息，建构长城的最险峻的一个段落呢启动修缮了，预计明年六月份竣工。记者昨天呢从怀柔区的获悉呢，建构南段的长城修缮项目已经开工了。该项目是长城文化带的重点环节，也是国家文物局重点的工程。此次修缮范围呢是建构长城最为险峻的段落，从鹰飞到仰至北京节，预计明年的六月竣工。2016年的9月1号，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开展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的募捐活动，确定将这个募捐的集款呢，用于现状加固修缮怀柔建构南段长城151号敌楼至154号敌台的墙边以及边边角角的部分。此次修缮范围呢是建构长城最为峻险的段落，从鹰飞到仰至北京节。项目包括3座敌楼、1座敌台、5段740米长的边墙。经过3年的修缮设计、设计讨论和研讨、评审等工作，现在建构南段的长城修缮工程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明年6月竣工。怀柔区的文委副主任郭大鹏是这么说的，修缮工程要求修旧如旧，尽量保持原貌，尽量不用新砖，要达到全国长城修缮的标杆。在修缮的过程当中啊，修缮的进度、费用支出以及及时向社会公布，社会的设计专家也将驻场，随时调整设计方案。捐款者届时也可以现场参加修缮的过程，对长城修缮进行实时的监督。记者从怀柔区了解到呢，怀柔区已经制定了长城文化带的5年行动清单，未来的5年呢，怀柔将完成建构段的长城修缮工程，修缮墙体7728米，敌台51座，计划投资是1.55亿元，同时还将建设长城文化展示带，完成长城周边古建筑的保护利用，其中包括九渡河镇的白云川道观的抢险修缮工程，前叉屋老爷庙的响善修缮工程的2期，红螺寺避雷安防的工程，朝阳洞安防工程，凤翔寺安防工程，以及一些必要的修缮工程。郭大鹏还说，我们还组织了收集集散在长城两岸的荒野的碑啊，并对其做详细的抬葬，其中包括长城修缮的祭祀功德等内容。经过2周多的搜集，现在已经搜集了30多块，希望呢这个修缮的工程有条不紊的合理进行，到了明年的6月份我们再去建构的时候，应该是一段崭新的长城面貌。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北京时间11:39.04，欢迎您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在关注青海湖景区的事儿，现在啊，青海湖景区管理局叫停了域内游览和婚纱摄影的活动。为了进一步加强青海湖的环保保护，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维护青海湖生态环境督查整改成效，8月4号，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呢发出了通告，叫停了在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开展观光游览和婚纱摄影等活动。据了解，目前正值旅游高峰期，进入青海湖景区的游客呢最近是越来越多了。 为了让大家自觉地遵守景区的秩序，共同维护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坚决杜绝旅行社、婚纱摄影机构等非法经营的活动，青海湖景区向社会发布了通告，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和广大自驾的爱好者呢，利用墓道擅自进入青海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对不听劝阻、破坏围栏、标识牌等设施的，将予以严肃的处理。由此引发的矛盾纠纷和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禁止各旅行社和导游将环湖沿线的非正规游览点加入行程线路当中。各旅行社要加强对导游的管理，杜绝导游带领或引导游客利用墓道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之内，对违规的操作的导游一经发现，将现场生成电子执法的检查单，并将处罚的记录上传至导游管理系统。禁止婚纱摄影机构违法的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展开拍摄的活动，对不听劝阻、破坏生态环境还有扰乱秩序的朋友呢，将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目前呢，我们来看到了正值青海湖的旅游高峰期，109国道因车流量较大容易造成堵车，近期驱车前往青海湖景区的游客呢，可以绕行315国道行驶，避免因为车辆的集中较大的给您的通行造成阻碍。行车途中呢，请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行车的安全。前三条来自于国内，后两条来自于国外。目前呢看到了一条信息告诉我们，是尼泊尔发布旅游业的计划，说是五年行动啊。五年到底有什么行动呢？尼泊尔政府2号发布旅游业五年行动计划，希望未来五年每年的吸引国外游客超过250万人次。为了实现这一个庞大的目标，尼泊尔政府列出了3个主攻方向，即完成在建的几个机场项目，开发新的旅游目的地，以及加大与国际游客来源地的联通。那尼泊尔文化旅游和民航联合部的秘书长叫做乌帕德亚亚啊，对新华记者说呢，尼泊尔只有一个国际机场啊，与重要的游客来源之间缺乏空中通道，是尼泊尔未能吸引足够游客来的主要原因。在完成对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的改造升级和另外两个机场的建设之后，情况将大为改观。目前尼泊尔唯一的国际机场叫做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正在进行改造。尼泊尔两个在建的国际机场，一个位于中部旅游城市博克拉，另一个地处于佛祖诞生地兰提尼啊。还有就是为了开辟更多的国际航线，尼泊尔政府呢还计划加大对唯一国有的航空公司尼泊尔航空公司的有力支持。该公司目前有5架飞机用于国际航线，未来10年将达到10架的级别。尼泊尔文化旅游民航部当天组织了各级的官员参加座谈会，会上要求尼泊尔全部7个省提出10个潜在旅游目的地，并在未来5年内进行良性的开发。在7月中旬结束的2017到18年的财政年度会议上呢，尼泊尔接待外国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我们看到250万跟94万还是有巨大的差距的。希望这5年计划就是之后呢，更多的朋友通过交通的便捷，可以来到美丽的尼泊尔。我们说签证很重要，去一个地方签证放开了，大家就有去的非常方便的一个途径哈。缅甸落地签的细节公布了，11起赴缅甸有望迎来高峰。近日缅甸酒店与旅游部发布了通令，2018年10月1号起，缅甸当局将对从国际机场入缅的中国游客予以落地签的待遇。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11正值黄金周，落地签的政策有望带动一波赴缅甸旅游的高峰。同时未来呢，随着中国游客的增多，赴缅旅游产品和服务也将进一步细化升级。据了解啊，从18年的10月1号起，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游客从仰光、曼德勒和内比都国际机场呢，进入缅甸的时候可以办理落地签。落地签证的费用大概是每人50美元，同时需出示1000美元的旅游费用，即持有30天内的回程或前往第三国的确认机票。此外回程也必须从机场离境哦。驴妈妈集团的副总裁啊，助理的总裁叫做李秋妍表示说，中林 两国是近邻，中缅两国是近邻，但中国每年仅有20多万人会去缅甸旅游，成长空间呢是非常巨大的。此次呢，缅甸政府单方面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的政策，将会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赴缅甸旅游，加强中国缅甸两国人民之间的民间交流。同时，业内人士表示说，此次缅甸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与以往不同，中国游客无需携带缅甸方面的邀请函、邀请单位注册证明等繁琐的资料，只需要一本中国的护照，就可以在抵达缅甸国际上之后呢办理落地签入境。此外，缅甸政府还准备在海关设置支付宝支付和微信支付，方便中客游客交纳我们的50美元的签证费。缅甸啊，是由135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以其丰富的自然和文化的资源闻名于世。除了传统的仰光、普甘曼德勒、还有因莱湖等闻名遐迩的旅游景区之外，被誉为佛教之国的缅甸正在计划逐步开展新的旅游资源。众信集团的经理介绍说，万塔林立的普甘一直是背包客的心中圣地。虽然当地经济不发达，但酒店、餐饮等还是有品牌高级保证的。两国多年来的友好往来，使得当地的民众对中国的游客非常的热情。由于区位交通方面的优势，从我国南方去往缅甸会更加的便利，旅游产品的形态也比较丰富，而北方市场潜力则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据了解到，从目前如果北京出发的缅甸旅游产品当中呢，一般行程是6到8天为主。缅甸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分为3个季节，3月到5月是热季，6月到10月为雨季，11月到次年的2月为凉季，而凉季呢是最佳的旅游季节。从过往数据来看，今年1到6月平台上赴缅甸的游客人次量呢，同比增长了，还是不小的增幅的，28.5%。在赴缅甸旅游的中国游客当中，80后占比高达51.2%，超过了其他年龄段游客的总和。相关负责人还说，此落地签的政策呢，恰好在10月1日开始实施，对计划黄金周出游的游客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同时呢，将会显著增加缅甸在东南亚众多旅游目的地当中的竞争优势，由此推动旅游产品和服务的配套升级。此后我们再去出去玩的时候，缅甸又有落地签了，希望各位把这个行程安排在11黄金周当中。时间来到11:4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一个片花之后，进入今天西红柿首富这个电影的取景地到底在哪儿的揭秘环节。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首歌来自于左小祖咒和范晓萱的合作，也是《西红柿首富》里的一些推荐的歌曲哈。《西红柿首富》这个电影呢，想必最近正在热映当中，很多的朋友去电影院看了，非常幽默的开心麻花的团队沈腾的高级喜剧的表演，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到底《西红柿首富》里边那个城堡出现的时候，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呀？很多朋友说过，哎，看这城堡的时候觉得去过呀，果真是去过的。这个地方在哪儿？在蓬莱，蓬莱的文城酒堡。他说满满都是回忆。小白呢 ,7 September 说，假期开始蓬莱阁、洋马岛，还路过了西红柿首富里的文城城堡，真的是热呀。还有这位朋友叫做幼稚喵说，西红柿的文城城堡，烟台的欧式城堡群。还有叮咚也说，西红柿首富，烟台取景太多了吧，走错店依然美味。我觉得不妨啊，我们找一个周末或者有一个假期的话，各位可以住沈腾同款的西红柿首富的城堡酒店，在滨海的步行道路上悠悠的走一走，各式各样的海鲜吃到停不下来，机票不贵，温度适宜，情怀满地。所以说呢，蓬莱就成了很多朋友今年暑假最想打卡的地方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旅行号1073，我们尽量做到让您的旅行不一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当中的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很多朋友啊，也许在周末或者平常的时候看了这个电影《西红柿首富》，真的是没想到哈，这个游记里说被里边那座巴洛克风格、背靠蔚蓝大海的欧洲城堡完全镇住了，还以为开心麻花下了血本跑到欧洲取景了呢，一搜竟然在中国的山东。对了，这就是烟台蓬莱的文城城堡，这个房价不贵，不到1000块钱左右啊，7000左右一间的一座酒店。就是因为这座城堡，让很多的朋友重新认识了蓬莱这座旅游的热门城市。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去蓬莱，就在昨天啊，应该是周末的那两天啊，相当的炎热，大家感受到了北京咱们这块都奔40度的火炉了，蓬莱的温度不过30度左右，应该是避暑胜地。有的北京的朋友年年夏天都会到蓬莱悠哉悠哉的住一阵子，对他们来说，蓬莱就像是承德山庄，好吃版本的承德山庄。但凡能看到大海的地方都建了滨海的步行道，比如说我们晚饭过一点啊，吃了多了，三三两两的蓬莱的朋友就在海边散步。虽然没有成都的朋友一天几顿麻将的闲事，但是蓬莱当地朋友有着自己不紧不慢的小日子。重点是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第一批从东海渔船归来的朋友，蓬莱人民桌上的海鲜啊就没断过，因为这里的海鲜捕捞地也非常的发达。我们看了说蓬莱人的桌上海鲜没断过呢，3块一碗的蓬莱小面您就吃吧，味道绝了，巴掌一般大的鲅鱼饺子，还有稀奇古怪的海鲜，比如说我们说的海肠，蓬莱真是一个平价又好吃的地方。而且夏天呢，我们想夏天这样一个季节，那边气温舒适，又有海，又有酒店城堡，又有西红柿首富这个取景地的拍摄，肯定不算是蓬莱的旅游淡季。但北京直飞烟台的机票也还不错，最低来回是785元啊，来回往返时间的话单程3小时左右，不耽误大家的时间。而且从机场到蓬莱可以坐机场大巴，大概40分钟，25块钱一位，我觉得也很合适。那我们集合了以上的推荐之后，感觉一个周末说走就走去趟烟台蓬莱还真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说了大概的情形，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您的网页，

燃烧卡路里也是西红柿首富里的一个非常有动感节奏的歌曲哈，就是有一个桥段是号召大家一起减肥消耗卡路里，谁消耗的多就可以拿那个善款。电影充满了蒙太奇的风格哈，但是我们被电影的效果之后还是对里边的风景以及建筑物还有到底在哪儿拍的这个电影很感兴趣。接下来我们要走进西红柿首富的拍摄地，美丽的山东城市蓬莱。很多朋友就问了，这蓬莱怎么去啊？其实呢，各大城市都有直达烟台蓬莱机场的飞机，下了飞机之后呢，有通往蓬莱汽车总站的大巴，每个人25块钱啊。这个时间点去蓬莱穿什么呢？就穿您夏天的衣服就行了。现在天气是25度到33度之间啊。还有一些小的 tips 奉献给各位。长岛呢是蓬莱的一个离岛，从蓬莱坐船大概40分钟就能到。而且长岛分南岛和北岛，南岛虽然属于长岛市中心的地位，但是想要体会更浓的渔家风情，建议各位住在北岛。长岛旅游的时候可以包车，大概是一天200块左右啊。如果您觉得不准确或者先打听也是可以解决的。好了，蓬莱大概的行程我们要展开喽。其实很多的网友啊说蓬莱市区看上去不大，是不大，咱们就在市区待一阵呢就出去玩哈。很多朋友之前去发现说这边的计程车都不打表啊，你可以跟司机砍价，这不太正规，但是也是适应一座小城的风格哈。蓬莱呢靠着黄海和渤海，闲来无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出门呢随便吹吹海风，洗个海澡，光想想啊非常漂亮的大海，我们的心情真的会变得美滋滋。八仙过海和三仙山是蓬莱这个地方的两大景点，网上有卖联票的，大概150块左右。有的朋友呢喜欢，有的朋友不喜欢，希望呢各位在网上看看攻略，这俩地儿到底您要不要去。但是那个八仙过海的音乐如果一响起来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去看看的哈。我们说了有滨海大道，对不对？从三台山风景区各位可以一直沿着滨海路走到蓬莱阁风景区，这是当地的推荐给，这是当地很多的朋友，就是应该是住在那里的朋友推荐给大家的。当地人说呢，当地人晚饭之后都在这散步，一路走下来觉得很幸福也很闲适。蓬莱当地的朋友啊说到了晚上啊，人还有当地养的宠物们都睡觉了，但这座城市呢它的夜色阑珊并没有影响它的繁华和喧闹。你要舍得将视线从大海移到身后的蓬莱岛，你会发现这时的小岛啊冒着亮亮晶晶的光。这里的建筑不高，这儿的灯光也不绚烂，但足够平和，足够举各位相当的温暖。到了蓬莱您得坐一回跨海的索道，反正我坐过很多的那种索，就是那种山上的，在青岛坐过，在我们的红螺寺坐过，也在国外坐过，比如说伊尔库斯克啊、贝加尔湖都坐过。但是这边真的是跨海的索道啊，跨海索道呢好看又不刺激的项目，很适合呢不太喜欢刺激但是也想挑战一下自我的朋友。而缆车下面就是波光粼粼的大海，你想想，其实在香港坐的时候也是那种，在那个公园里头也是可以看到山看到海。蓬莱也可以实现，但是呢这索道设立在蓬莱阁景区内啊，想要进去得买票，平时呢尽量绕开五位景区哈，因为容易挤人，但到了蓬莱不去蓬莱阁真的说不过去。所以说呢，因为好多朋友说到了一个地点呢说是国家五 A 级 C 级景区一定是人满为患，然后很多人都会去，但到了蓬莱你如果不去蓬莱阁它真的白去了，于是这地儿您得打卡。倒不是因为有八仙过海的传说，也不是因为这地儿有千年的历史，更不是因为这儿最容易看到海市蜃楼，只是因为在日落时分你回望这座古楼，一刹那涌上心头的时空悲壮感。该怎么形容呢？大概是就是我们见惯了钢筋混凝土的我们，从来不有 不曾有过的感觉，还真的是。我经常会面对大山大河的时候，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内心的汹涌，以及略显孤独的感受哈。我们天天在节奏特别快的城市当中穿梭啊，戴着我们的面具，说着我们有时候不爱说的话，好不容易呢休假了，到了一个有山有水有炊烟的地方，你才能感觉生活的节奏和原本的样子。别说蓬莱，还真的可以满足大家这种一系列的追求，对不对？嗯，我们觉得只要坐上这蓬莱阁的缆车，那蓬莱阁的古建筑群真的可以看到，从缆车上你俯瞰海面上飞驰而过的飞艇，真的是有一种那种大鸟才有的视角，从上往下看，我们就可以感觉自己坐在大江上，坐在那个无人机上，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当然有海啊，咱就在看日出。哪儿看日出呢？长岛看日出。蓬莱能看出地方多了去了，因为它有海，对不对？比如说天衡山啊，蓬莱阁旁边的沙滩，但唯独长岛的日出是大家公认的好，而且最佳的日出地点都给标出来了，就在长岛的南北大桥上。宽阔的南北大桥啊，你就想想，即便没有日出，也会有很多人想骑车跑步的好地方，是一个特别适合大家休闲健身的去处。听朋友说呀，像长岛这样的地方特别适合勤勉的人，这两个字特别好，这个词儿也特别适合我。对对对对，因为勤勉的人啊，极容易在这里找到美。比如说每天看着太阳升起，这是多少天天睡懒觉的孩子想象不到的漂亮。我个人有一个习惯，虽然我睡眠不好，但是我真的到了一个可以看日出的地方，我天天起得特别早，我想拍拍日出之前这个岛的样子，没有人是这个岛的样貌，我在跑跑步，等着太阳升起啊，看着太阳从那地平线一步一步一下一下升高的感觉是相当惬意的一件事情。那到了海岛，我们还可以去真的喂喂海鸥。贝加尔湖有很多的海鸥，在贝加尔湖呢有游船的项目啊，大家可以买那个面包喂海鸥。哎，在蓬莱的万鸟岛也可以喂海鸥。万鸟岛的时间严格意义上呢只剩下半个月了，因为到8月10号，哎呦，现在是8月6号，还有4天海鸥就飞走过冬去了，想再看海鸥等一年。所以说各位知道了，8月10号之前去喂海鸥还来得及。而且万鸟岛这边的海鸥很奇怪，为什么奇怪呢？他们居然吃的都是泡面，我的天！希望各位呢保护当地的环境，如果允许喂咱就喂，喂不成咱就看看岛上鬼怪嶙峋的岩石，也是一番享受。一定要保护海洋资源，我们在节目当中倡导大家去了一个地方一定要保护环境， Keep the balance of nature。到了一个地方得吃当地的美食，这一点所有人都认同。但是海边人的早餐呢肯定比较寡淡，很不丰富。到了蓬莱我才知道，很多朋友才一下幡然醒悟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除了平时咱们吃的豆浆油条油饼，蓬莱啊他们有一个自个儿的早饭，之前听都没听过。什么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蓬莱小面，价格不贵，物美价廉。蓬莱小面在蓬莱人当地心目当中的地位肯定不输重庆人挚爱的重庆小面。走在蓬莱街上，到处都是打着小面的面馆，而其中中建兴面馆肯定是最红的一家啊，叫做建兴面馆。蓬莱小面呢，三分小面七分卤，所谓卤就是小面的汤底。正宗的做法是老母鸡炖，还有棒骨炖够1个小时，再加新鲜的加鸡鱼，鱼刺一起熬，这样做出来的卤子，您就想吧，那是什么味道？又有鸡，又有棒骨，还有海鲜的鲜美。端上桌的这个蓬莱小面，看上去稠稠的，那是在汤底勾了芡，而这里的面条是摔出来的，细长、柔韧又劲道。价格便宜又实惠，拿建兴来说，最低的扇贝面，好朋友们，3块钱一碗，3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其他的浇头还有鲍鱼啊、海参啊，林林总总10几种面， 价格都很公道，所以呢，这个虽然这店被游客占领了，去的还多数都是当地人，味道那是一定好的。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玩的时候，一定要去当地感受当地的美食，小面算是一个，还有呢百盛面馆也是人气爆旺的啊，大家如果排队的话都可以去百盛再看看。庆斗啊有大包，在蓬莱也有包子，叫做排骨包啊。在胶东半岛上一直流传着一句话，蓬莱小面烟台大饺不如黄县排骨包。蓬莱和黄县离得很近，但为了排骨包特地赶到隔壁的黄县，很多朋友也是值得的。因为但是如果您没时间，在蓬莱也能吃到正宗的排骨包啊，很多店铺很多店都很酷了啊，很多店都有排骨包这道主食。而这个攻略推荐的是叫做一家老店，队伍排老长了，就跟咱们这儿的网红店一样，地点在叫做运生排骨包，在万寿宫街与化河路交叉口北50米。排骨包用的是上好的猪肋骨，里头还夹着白菜、芸豆，还有这个蒜苔。外地人拿到手的时候照例一惊，哦，我的天，怎么那么大个儿，真的。这个作者见过最大的排骨包可能有半张脸大。到了蓬莱，鲅鱼饺子再吃，对不对？这个迎客的面，送客的饺子。我吃过鲅鱼馅的饺子，味道美得让你忘记烦恼。除了鲅鱼饺还有炸面鱼儿。炸面鱼儿啊，到了蓬莱啊，很多的时候过年的时候都是当地人自己家里做的，寓意年年有余。外观上看着像油条，只不过它是发酵的，口感更绵软。当然了，到了蓬莱海鲜你要天天吃啊，很多很多的海鲜，先说几个名您听听啊，九节虾、斑节对虾、蛤蜊、扇贝、海虹，这都是基本款，还有各种的鱼，溜鱼片啊，煮鱼、炖鱼、韭菜炒海肠，各种汤。就是在蓬莱或者在靠海的这些城市，吃海鲜的方法有很多很多种，但是我觉得最新鲜的就是自己去海鲜市场挑，然后直接煮，吃最天然的海鲜。说完了这些，大家想必对蓬莱这个城市有了相当浓厚的兴趣。大家如果现在还没有看那个西红柿首富，赶紧买个票去看看，周二听说还打折半价。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里边这个酒店还真的是相当漂亮，巴洛克的建筑，全都是欧式古堡的风格，还有一个舞台，这真是真实取景。我当时看的时候也在想，这真的是虚拟的还是摄制组到了一个真的是欧洲的酒店啊，或者去拍摄这部电影。没想到就在中国山东的蓬莱，到蓬莱机场也很方便，到蓬莱市也很方便哈、啊。到了机场之后20分钟打个车，或者您坐大巴都可以到达蓬莱。而且我在烟台居住生活过，我觉得烟台跟蓬莱也很像嘛，烟台是城市，他们都挨得很近。城市呢饮食消费非常的亲民，而且节奏缓慢，空气宜人，人民淳朴，特别是民风，就当地人对这个所谓的这种旅行的这个概念，就是不是那么的，就是说你游客来了我就很宰你一笔，没那样。当然现在会有这种情绪的涨啊，但是民风还是很淳朴的。有如果当地的朋友带你去吃海鲜，使劲吃，然后呢都放心吃，都是非常新鲜的海货。说了这么多呀，我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忘记哈，吃海鲜啊少喝啤酒，容易引起痛风，适量的啊。但是呢啤酒海鲜真的是非常的美味的哈、啊。而且告诉各位，海鲜跟我们平常吃的像那什么碳水化合物啊、面食啊、肉类不一样，它的卡路里还是比较少的，特别是水煮的那种，你就敞开肚子使劲吃吧。蓬莱就在不远的地方，希望各位呢周末去蓬莱走一走看一看，当一当西红柿首富的感觉。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不要忘记收听接下来的香露带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喽。 时候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燃烧我的卡路里， 太白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不过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 每一次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 每一次上路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归来 都了解 了解一段 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每天陪你 在路上。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 我叫白吉林，在鲁迅先生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曾经写过我们。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燥，养不过夜的。张飞鸟是什么鸟呢？其实早在3000多年前，白吉林的身影就出现在当时的诗歌里了，而且到现在也是一种常见的鸟类。吉林属于雀形目吉林科，种类不算很多，全世界有60多种，但是数量可不少，在亚洲、欧洲、非洲都有分布，而且家族兴旺，不管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是相当的常见。在中国，吉林主要有30-20种，其中最常见的是白吉林，就是常说的张飞鸟了。 我们白吉林之所以叫张飞鸟，是因为羽毛颜色黑白相间，像古代戏曲里给张飞画的脸谱，所以才有了这么霸气的俗称。成年的白吉林体长一般不超过20厘米，头部羽毛的颜色黑白相间，通常头顶前部和脸部的羽毛是白色的，头的后部和脖子是黑色的，背部的羽毛一般是黑色或灰色，胸部羽毛黑色，腹部羽毛白色，一双灵活的黑翅膀上有着很明显的白羽毛斑块。 白吉林的尾巴细细长长的，差不多占了体长的一半，形状有点像没打开的折扇。尾羽的颜色也是黑白相间的，外侧尾羽是白色的，中央的尾羽比外侧的尾羽要长。吉林捕食的时候，长长的尾巴上下摆动，好像蜻蜓点水一样，有的地方又叫它点水雀。 我们吉林家族一般喜欢栖息在河边、池塘或者沼泽湿地附近，大兴的各种公园都是我们喜欢栖息的地方。我们喜欢在离水比较近的洞穴、岩缝、灌木丛、树洞中筑巢安家，生蛋并且孵出宝宝。这是因为白吉林最喜欢吃昆虫，有时候也会捉小鱼吃，在水边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丰富的食物。 大兴现在一共有29个公园，这些公园都是3季有花、4季常青。大兴现在还正在修建一个樱花公园，这个公园位于新城中心区域，总用地8万多平方米，总投资约7200万元。这个公园是由首都经贸大学校友会发起倡议建设的，他们将樱花与现代简约风格建筑相结合来打造公园。